国际局势瞬息万变，香港政坛风起云涌，政坛变动同你深入分析。梁锦祥一周时事。好，人民廣場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就又係改咗 setting 啦嚇，咁啊睇下梅叔習唔習慣啦，你望一望我鏡頭。嗱，我哋今日又係好多好多嘢講啊，就部分嘅話題咧超出咗我哋呢個節目嘅一貫嘅內容範圍嚇。 其實都唔係嘅，你講呢單嘢都係都屬於文化嘅部分。 係咩？你覺得係咩？係嘛？嗱，就其實香港近排咧有兩個即係頗大嘅話題啦。咁就呢、這、一個所謂太極宗師 俾人推倒啊， 唔係咩推倒啊，打到甩肺啊！面對 MMA 嚇一個即係可以講話陽相盡出。咁另外一個咧就喺香港呢個地方發生啦，就係、是、Hidden Agenda 件事情啦， 工廠大廈 係啦。咁我哋兩個都即係兩個話題都要涉及下嘅，因為事實上都太多人評論呢件事。咁涉及到，譬如話講到呢啲中國功夫啊、啊武術啊、國術啊，打唔打得呢個問題咧，我諗即係永恆噶啦。我自己都係玩過啦嚇，咁我就不適宜去講嘅原因好簡單，就係因為咧一講好多時會得罪人啊嚇，咁所以呢個話題咧，我諗阿耀有滿叔就首先帶起嚇。 我覺得咧，呢個即係某一種武術得唔得咧，就唔係睇唔係嗰種嘢得唔得，係都係睇個人嘅、即係。 咁嗱，我明白你意思，就係呢個事實上亦都有啲同輩咧，同我私底下都講咗啲問題。佢話一個人輸唔代表成個門派輸嘛，係嘛？咁你又跟住引申到係成個中國功夫輸。 所以我急咧就即刻整兩段嘢出嚟一段。一段就純武純中國武術，就係1954年嘅。 哦，那個最轟動啦，當其時就係白鶴對太極，係嘛？咁兩個都係當其時嘅宗師啦。咁但係而家睇咗上嚟咧，亦都 兩個都好似過遊戲咁。 係啊，係啊，係啊。 1954年睇翻， 1954年 嚇，即係而家睇翻，真係 60幾年前啦。 即係你少有一個千真死狀嘅比賽，都咁樣千真死狀，真係打法真係同而家即係差太遠啦，真係。 係咪？如果咁都要千真死狀，而家千乜嘢？ 而家打嗰啲真係，即係1954年，即係之前啦。我諗之前就冇乜發生，即係冇乜武術比賽咁大。 唔係呢個你嗱，我亦都要即係更正你咁好出名啦。譬如放完假喺上海打啦嚇。咁問題咧就係頭先阿滿叔提過，如果你嗰時嗰段嘢係咁樣，而兩位都係所謂 宗師 啦， 都咁樣， 咁你推敲其實真係即係有啲問題喎，即係成件事，即係你話哇佢係宗師，咁其他哇又好出名咩孫六堂啊，又放完假，係咪都打成咁樣咧？咁啊死無對證啦，所以大家都唔知係 好彩就有一條片喺度，1954年嘅片揾翻出嚟啊，真係好彩，真係多得呢個 Google 真係 係嘛。 YouTube 係嘛？嗱，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就阿滿叔又擺一段片啦，就係、是、所謂即係喺一年前到啦，就中國嘅武僧一龍就對泰國嘅 拳王波球， 咁呢幾 場打咗兩次㗎， 係啊，因為要復桌啊嘛，因為第一場打輸咗之後，要喺中國打翻啊嘛。咁就播球嗰個狀態咧，其實已經距離佢巔峰個時代咧有一段距離㗎啦。 佢35歲啦，真 係。佢應該退休㗎啦， 退休啦， 但可能都仲要揾翻少錢。 揾翻少錢， 個下半生啦嚇。咁至於一龍咧，就我聽講就咁樣嘅，佢即係打即係一排，即係都頗耐以前打輸咗之後咧，咁佢就唔係翻少林寺練。佢就再去泰國練，咁所以有啲人就揶揄啦。其實都唔係講中國功夫嘅問題，係你練親都要去泰國或者其他地方。咁換言之，你上來打啲係咩嚟咧？咁係泰拳啦、西洋拳啦定咩咧？咁有啲人咁揶揄法。 咁樣冇乜所謂嘅，因為去到咁樣咁高境界，你咩招式都學噶啦。 啊，你 佢主要係操練啫，操自己啫， 體能。 去泰國啦，主要操啫，等於你要菲律賓操一樣啫嘛。 但係我睇嗰個拳賽咧，即係尤其第二場咧，其實佢就唔應該贏嘅，即係可能嗰個 人嗰場又冇啊，嗰場係武林風，即係河南衛視自己搞嘅比賽，自己電視台搞嘅比賽，咁呢啲係做馬好粗。 唔係，你千祈唔好講做馬嚇，即係我都未敢講話做馬，你話做馬啫，即係唔知啊，你咩證據啊？ 即係呢啲唔係又唔係做馬嘅，即係唔知誒，即係稱先啲 咁。 係稱 先啲啦，咁樣係咪啊？嗱，咁所以涉及到呢個問題咧，就我哋都唔能夠太詳細講啦。嗱，我只係從一個即係我自己有練嘅角度去講啦。即係大家就即係李小龍以前都喺佢嘅武館都寫過一個牌出嚟嘅。佢話咧，你如果要將自己局限喺某一個門派咧，其實就妨礙咗你自己嗰個自由嘅表達。咁我諗呢句咧係佢即係經過頗長嘅時間咧，佢係沉澱出嚟嘅。佢意思係咩咧？就唔係話佢覺得我自己要點點點，而係話佢都覺得即係。大家局限咗，譬如你係詠春，我係洪拳，你係蔡禮化，你係太極。其實如果你真的要打嘅時候，呢啲嘢係要放低， 放低 嘅嚇。放低嗰、那個實際嘅用途就係咩咧？就是、你唔可以拘泥於一招一式。啊，呢一招係 唔係因人而異？譬如你對手係邊個？你個用乜咩對手嚟對付佢？ 人哋打西洋 對著你對著搏球咁，你梗係。梗係習慣翻泰國式打法啦，係嘛？你對著個西洋拳個拳手， 唔係阿梅叔呢個我有更正你個原因，點解？因為我都玩開嘅。咁最核心個問題咧，係打咩禮？ 當然打咩禮？ 你係打西洋拳個禮啊？你係打泰拳個禮啦？你係打即係全接觸個禮咧？就決定咗你要點打法。 係啊， 嗱，好簡單一樣嘢，你帶拳套同唔帶拳套。就好大分別，對於中國功夫，特別對於中國功夫嚟講，譬如我哋即係玩詠春嘅咁樣，咁有啲譬如你立手 啊， 你嗰啲圈手啊，你嗰啲完全唔喺度發揮噶嘛。所以當年咧就我一個細叔伯咧，就六幾年嗰時候咧，就第一代去東南亞打搏擊嘅。咁當其時就佢師傅係葉問啦。咁去到都即係需要一個適應期間。初頭譬如啲拳套啦。嗰、那個 gear 啦 ，head gear 啦，佢差唔多同我講話打拳打埋嚟，個 head gear 都歪咗。 係啊，有人話仲危險啊，係 啊 係 啊，咁 仲危險。 即係呢啲嘢係傳統嗰陣時喺六十年代佢哋未即係 未習慣， 第一次出去打嘅時候要適應嘅。咁所以慢慢適應，咁一適應落嚟，究竟你係用翻詠春個打法啦，定係泰拳太極嘅打法啦，蔡禮佛打法就唔係咁輕易，因為個條例限制咗你嚇。咁中國功夫傳統，即係佢嗰個概念咩？係好多唔同嘅環境，喺南方打有南方嘅地理條件，喺北方打有北方打條地理條件。舉個例，譬如北方落雪，啲雪好厚，你唔飛踢埋去嗰度都唔會覺痛，因為著衫多嘛。咁南方唔係南方，好似好似窄嘅，咁所以詠春嗰啲。就啱係，譬如喺 lift 入邊打啦咁樣嚇。咁你話邊個拳種威叻啲咧？咁呢個冇得講嘅。我記得劉彪師傅都有句説話，就係話拳無絕對手，家家有好醜，好同埋醜，每一個拳種佢哋都有呢樣嘢嘅嚇。咁啱啱咁好彩或者咁唔好彩，就詠春出咗個李小龍出嚟，係咪啊？或者出呢個都唔啱，因為佢都唔係學好多嚇，佢跟住佢自己有一啲諗法，就變咗好多時咧，就將咗呢啲所謂嘅身份嘅認同嘅問題咧，就擺咗落去呢啲拳競技入邊啊。咁呢個問題就唔止即係所謂呢啲中國功夫問題，足球都如是，係嘛？足球你去到哇，邊個國家贏咗就等於呢個國家點點點點咁，尤其是喺中國而家都係啲咁嘅情況咯。 至於你講呢個賽例咧，我就。一向睇開K1 係 最好睇嘅，你真 係啊！ 咁我最近上網咧都有2017嘅喎，都打緊嘅喎。2017 好睇，好睇嚇！ 咁舉咗例係最好嘅啦，最國際。 唔係咁，你仲有加埋譬如 MMA 嗰啲嚇，大家喺度即係 佢有分嘅， 係嗰啲分，即係佢一拍埋咧就分嘅啦嘛。MMA 唔係 MMA， 你箍住佢可能即係箍緊，但係佢成分鐘佢都未起身，都未分你係嘛？咁但係所以 瞓低咯， 唔係瞓低好難睇嘅。其實點解我有啲朋友佢哋搞即係搞開呢啲賽事，佢哋唔係太想搞 MMA 咧？ 咁 MMA 係。 因为个问题就是佢箍咗喺度咧， 搞好耐， 搞好耐，咁可能嗰啲友仔出去屙尿翻嚟都仲 地下，仲地下度捻下捻下捻 下捻下咁样，系，所以为咗嗰场赛事嘅紧凑咧，咁好多时佢哋啲例都要即系修订啦。咁仲有另外一个问题，就因为嗰个迁就嗰个电视直播。即係個播影 啊，唔係嘅啦。 嗱，呢個我要解釋少少技後面技術問題咩咧？其實咧，如果直播咧太過血腥，我哋唔想做。 當然。 嚇、 啊！另一樣嘢咧，譬如 K1 嗰啲電視直播咧，佢自己拍翻嘅。 係啊，唔係好大生意㗎， 自己拍 好多人睇㗎嘛， 自己賣賣㗎、啊。所以香港冇得睇咁解呢排，因為 點冇得睇啊？你上網有睇啊？ 上網睇，但係佢唔係咁多場啊嘛。因为咧，以前系捞 TV 又有转播啊，嗰阵有收钱收啊嘛，而家捞 TV 唔转播，冇钱收，边个会唔会俾你放啊？ 其实呢个都系个市场嚟嘅，嗱、我就唔知道香港个 market 有几大啦。 而家呢个捞 TV 有播呢个咩啊 ？RAW 啊， 系嘛？哦， 系啊。 咁讲咗呢样嘢咧， 美国佬啊， 就而家反而系咩咧？就女子嗰 MMA 咧，就相当之好睇啊！ 嗯， 因为前一排大家知道啦，有个即系喺MMA 界同埋电影界都即系相当之受注目嘅 Ronda Rousey 咧，你有睇系嘛？ 我冇睇嗰场，你冇我 唔系啊？嗱，因为呢个女性呢位女性咧就相当之串嘴嘅，即系我见好威好 dramatic 嘅就系、是、嗱、我哋睇咧就唔系净系睇佢打一场，就是、过磅嗰场。嗱、我介绍阿满叔你睇啊，好、 okay, 鬼过瘾嘅，即系点样咧？嗱，两条女喺度啦，拍埋喺度，即系只抽咁滞，真系嗱呢啲系纯粹男人 男戏啫。 我唔知系咪真系做戏，但 系 因为搞到 personal 啊，搞到身边好 personal， 即系话即系。即系打完之后， 历来咧系做戏噶啦， 历来做戏嘛。嗱，我试下俾，依家俾你睇下。 历来做 咁啊，搞到好咩？好即系好好睇咯。咁点样咧？就收尾咧，佢因为太串嘴咧，咁佢输咗即系两场之后咧，知唔知佢点啊？想自杀。 嗯， 即系传闻佢想自杀啦、嗯。即系你话有阵时打拳打成咁样咧，就真系我觉得咧就有少少、 女子格斗比赛咧，就好多。组织搞过啦，都唔成功。 唔成功，但系近年就即系呢个系 可能系有 好好睇过， 可能特别有一个人，有一个人带起成个。 唔系就系 Ronda Rousey 咯 ，Ronda Rousey， 因为佢拍埋戏嘛，斯达龙揾佢拍埋戏嘛。咁佢嗰啲譬如话即系打啊或者嗰啲成咧，其实就相当几富娱乐性嘅。嗱，你而家我哋开俾你睇嗰、那个。即係具體嗰度啦即係佢哋過磅嗰時候，你睇下嗰個 hit rate 相當之高嘅，咁咧就嗱日本亦都有，日本亦都好睇嘅。 佢呢個係咩組織辦 ？UFC 嚇嚇。咁咧就睇嗰個情況咧，就似乎就女性嗰個就而家仲比男性嗰個夠吸引力。嗱，好 sexy 㗎，睇下徐生俾你過磅俾你睇㗎嚇呢啲。咁咧就跟住最嬲尾嗰啲咧，就大家可以欣賞下啦。就兩位女性咧就都， 譬如 K1 嗰啲女觀眾好多嘅。 哦，我哋自己有睇喺香港啲好多女觀眾睇嘅。仲、有一樣嘢好奇怪，啲女觀眾見到爆光都好興奮。咁嗱，你睇下話啲身材幾 fit 係咪？就又靚女啦咁、所以呢啲咧就即係。而家睇落去咧就 係啊，好難得有一個咁標青嘅運動員啊，因為 打拳同人打花塊面。 係啊，以往辦好多次，好多人辦，好多個組織辦都失敗嘅。 都失敗， 即係唔係失敗，即係唔成功啦。打來打去都唔成功，即係 冇出到明星咯， 冇出到明星咯。 咁所以即係我哋譬如話以前做開，譬如呢個體育節目咩梁山伯咁樣嗰時，佢都講過嘅。每一個 sports 咧，或者每一樣嘢都需要咁明星。 嗱，你讲起明星啦，我 嗱呢个睇下戴个猪头，戴个狼头出嚟真系过磅。嗱，收尾咧讲到好精彩啦，睇嗱呢个就阿木叔你睇睇啊，就大家过磅啊，呢个收尾输俾佢嘅，而家现即系呢个左手边个现任新拳王嚟噶吓，收尾输俾佢嘅吓。咁而家系又斗啤啦，咁跟住可能即系大家喐嚟喐去啦，喐手啦。咁呢个冇喐到，呢个冇喐到吓。另外就有啲其他系喐咗手嘅吓，咁就。即系收尾，佢喺呢场入边，佢都输咗啦吓。咁啊，阿满叔嗱，就我哋当年咧，譬如话我哋细个嚟睇咧，我哋睇阿里啦，后来睇泰神啦，咁就似乎拳击界到而家就耷咗咯。 而家各种各类比赛太多啦，呢只系 淨係摔過幾廿種，又有而家又有 K1 各種各類嘅格鬥，又瞓低又打，直立又打，乜都有。即係你西洋拳啊，完全冇曬刺激性嘅真係。 我哋當年就訪問過，嗱，而家睇一個呢個 set 單啊，呢個緊要啊，呢個差唔多搞隻抽啊，係啦，嗱，嗱兩位女性喎，嚇，幾乎係 啊， 因為 呢啲做到交足功課， 交足功課啊，哇！你話睇咗呢啲唔肉緊啊，即係你唔想睇啊？我身邊我都有追啦， 追呢個比賽， 有追啦嚇。咁頭先阿滿叔講到嗰度咧，就當嘅幾年前我哋訪問阿徐家傑嗰陣時候咧。佢就咁樣，佢就話咧，因為而家啲黑人有咗錢，就冇以前嗰種咁艱苦嗰種奮鬥，所以而家變咗真係打得嘅咧，就東歐嗰啲。咁呢個亦都講俾我哋聽咧，咩咧？ 喂，荷蘭犀利喎，幾温就荷蘭喎。 荷蘭 犀利喎，荷蘭打幾個犀利喎，真係。 佢即係嗰個嘅講法就係話咧，好多時啲拳都係好似寫文咁。民窮而後功，唔窮嗰啲都都唔搏命， 你捱都要捱出嚟嘅咧， 係啊，捱出嚟， 捱出嚟 啊！咁呢個就阿徐家傑師傅嗰個， 不過我又唔知點解個傳統突然間呢輪咧出咁多荷蘭出咁多拳王， 唔係歷來都勁嘅，泰拳以前80年代佢哋都勁嘅，打到嗰啲當年打到啲泰仔都要翻去再諗下點搞嚇。嗱，所以睇下男人佢哋走去。譬如呢啲過磅咁握手大家唔好再扮下嘢咁算數。但女性嗰啲咧就 少有一類，特別刺激啲， 係特別刺激啲嚇。 嗱，講刺激呢樣嘢咧就好，而家即係不停咁搞真噱頭噶啦，真係譬如話又張凳擠埋嚟啊，又扮嚟拍扮嚟啊咁樣，咁啊呢啲各有各搞法咧，當然全部係假噶啦，但係即係咁樣。咁就真正打咧，就即系而家我睇啊 ，K1 系最犀利啦，最接近真打啦。 嗱，满叔，我哋年纪大啊，讲到呢个不又话一旧啦。当年有冇睇出国噶？ 哇！何守信时代 系啊，何守信时代， 我望下啦。 嗰啲人话搵咗接凳板啊，又闹头锤啊！我成日想问何守信嗰啲系真定假嘅咧？嗱， 梗系假啦，假到飞起添啊！ 啊有。但我系冇见过爆光喎。 咪而家咧出国都系假噶，但系假得好俾睇，好比以前好睇。 嗱，睇而家呢个吓头锤啊，大家冚头锤啊吓呢啲吓女人啊嘛。唉，因 为嗱，你好简单，全部比赛咧都系摆喺即系赌场酒店嚟举行嘅，即系当 entertainment 当系娱乐， 系 真系系一个好。历来最大、最好、最即系最卖得嘅比赛场地就喺酒店啊， 系 喺酒店打噶 吓。嗱，我就想睇下咧，满叔你有冇睇嗰啲女子摔角噶？ 间中嗰啲比赛，间中有一场睇下咯，望一望。 唔系，嗰啲又系真定假嘅咧？呢啲 咁就睇一场场啦，同埋睇边个组织办啦吓。有啲组织系真系纯 entertainment 为主嘅，有啲即系纯花哨，有啲就系打得多啲嘅咁啊。咁就其實即係真正打咧都唔係好睇嘅，因為點解咧？你一打親咧，一定去到一接定嘅接觸個字咧，就殘忍嗰個字。一到殘忍嘅地步咧，就好肉酸。 其實就 唔舒服嘅，唔擺得睇到。 唔擺得轉直播嘅， 唔擺得直播。 但係咧，大家要知道咧，摔角喺美國其實好大盤生意嚟。 佢嗰度咧就當 entertainment 呢樣嘢啊。咁就佢打得嚟咧，佢花式嘅打法咧都係 entertainment 為主嘅，同埋。同埋你谂要考虑一样嘢咧，你有啲嘢咧，你要俾观众睇到投入先得噶嘛。 同埋你要 identify 啊，即系个认同嗰、那个嗰、那个。 嗱，譬如话好简单，台上嗰啲电视转播好犀利噶，打啦，影埋后台喺更衣室度点啊，即系佢更衣室嗰部分咧，都系算系比赛嗰部分嚟嘅，都算系。電視轉播嘅部分嚟嘅，甚至認為咧喺停車場啊、更衣室啊，仲好睇過喺喺擂台上邊，係嘛？即係令你肉緊啊，令你，所以佢啲 entertainment 即係純電視 entertainment 嚟嘅，係咁呢啲就係睇就無妨嘅，但就係真正要打呢一道殘忍嘅地步咧，插眼啊！扯头发啦，就太肉酸了。 即系你讲啲嗰啲都咩嘅，有啲断手我见过啦，即系嗰啲落，即系譬如 MMA 佢落个十字锁啲， 即係佢可能講慢咗少少投降之後，成個手扯斷咯。 係啊， 咁嗰啲即係喺電視直播咧，呢啲係大忌嚟嘅， 大忌嚟， 大忌。所以佢亦都要改咗條例咧，即係唔可以做呢啲嘢。咁就即係講翻頭先，譬如話中國功夫嘅問題，就話譬如話。你唔准打後腦啊，唔准打咩位啊，唔准打譬如下音啊，咩中國功夫就冇，即係變咗少咗發揮咯。呢啲問題就啊，就算譬如你嗰啲所謂嗰啲路子嗰啲拳套咧，如果做擒拿咧都唔方便， 都唔方便， 都唔方便。所以你變咗係嗰個禮嘅問題咧，其實影響咗就係嗰個中國功夫嗰個發揮咯。咁你又好唔好打呢啲咧？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就唔應該去爭論嘅。好唔好打喺一個正式嘅拳賽入邊咧？唔同榜就唔應該打嘅。如果唔同榜打咧，嗰啲就叫表，嗰啲就叫做表演賽，嗰啲唔係真正嘅即係所謂 tournament 嚇。 咪你話唔同榜係指個上下幾多個？ 唔係，咁譬如我自己有玩過噶。咪大概十磅啦，譬如講緊你 十磅， 譬如唔係，因為佢計 kg 嘅，譬如講緊譬如我玩我係60kg 咁樣，咁我唔會同一個70kg 去玩噶嘛。咁但係你講啊，邊個叫好打咁樣？哦，佢讲紧嗰个即系叫好打，可能讲啊孙玉堂好打。孙玉堂讲紧，如果可能佢150磅，佢唔会同一个180磅去打噶嘛。即系如果正式 另一样嘢咧，就系高度啊。 吓，哇！高度就冇限啦，高度就冇限。我哋净系 高度冇限， 冇限冇限嘅。即系譬如话， 但系而家你 K 温咧，佢有啲人有啲人挑战高佬噶， 冇关系噶。 真系 我见过一个高嘅成个头咯，但系个磅数大家差唔多噶嘛吓。咁但係你 啲過頭一樣照打，真係 照打， 蝕底好多，真係。 咁係蝕底啦，梗係你一嘢喺個上面冚一爭落嚟， 你手唔夠長啊嘛， 手唔夠長啊嘛嚇。嗱，你睇下呢啲咪花式表演呢啲， 花式表演 係嘛？咁我就覺得咧，即係睇呢啲咧就幾好睇嘅嚇，因為你可以睇下靚女啊嘛 嚇。呢個而家就係多人打咗邊嘢啦，即係女人即係有好樣噶啦。嗱，我順便講一樣，頭先你講起某種運動需要一個女即係女星明星嘅級數啊。 嗯， 我舉個例俾你聽啦，就前三個禮拜咧，兩三個禮拜咧，就係日本女子高爾夫比賽個公即係場公開賽，其中一場大滿貫比賽嚟嘅。 嗯， 今年年頭兩三個禮拜之前，有一個韓國女球員咧，唔係女球員咧，就係安信愛咧，就去日本参加比赛，哇，犀利啊！坐咗10000多人入场， 系咪？ 咁样嗰、那个佢原来嗰个女球员，我睇过佢。咁样咧，我唔知道佢第一次去日本打比赛。 嗯， 第一次打比赛就系咁吸引人咧，就完全全部都吹捧出嚟。我就望 呢个咧，应该系呢位呢、位即系安心 A 啦， 安心 A 安俊爱， 安俊爱， 你要揾到啦， 揾到 好咁啊！佢原来咧，我上网 check 过咧，佢系全世界最靓嘅女高尔夫球员，第一位排第一。 以前啦，魏胜美都好靓噶， 魏胜美系排第五、第四、第五位度啊！ 真系我都估，真系几靓吓。但系有冇整过容咧？ 嗱，佢咧就佢系经理人话冇。就但韓國人又話有咁樣，咁就佢啲唔單止整容噶啦，如果講真就話整形噶啦，呢樣嘢。不過佢自己就否認，同埋佢經歷公司又否認。咁啊，但係 球技就冇得整嘅， 球技就 係啊，球技佢係一定 國內咧，韓國國內咧就贏過兩場。就國際上咧就冇乜點贏過嘅，國際就冇乜贏過 嘅。即係正而家就蘇花係靠個樣嘅啫。 但我估唔到佢咁去日本咁殺食，真係嚇 嚇冇嘅。呢個世界好多時呢啲嘢都係糊糊碌碌噶啦，係咪啊？你話我咁個樣咁，梗係標誌啦。但係你話搞到抓到成 萬。嗱，佢如果上網睇呢個 Top Most Beautiful Woman Golf，部1997啦，乜2017啦，排第四名咧，就中國選手嚟嘅， 係咪啊？ 嗰個係成都嘅，何木麗。咁而家喺美國USC 大學打校隊， 知道呢個你有講過，呢個你有講， 我講過嗎？ 講過， 我擺過出嚟咯，即係呢個，但係呢個當然啦，而家呢啲選嘅方選嗰啲球員嗰啲榜咧，排名榜咧， 就美國佬選嘅，只有美國佬咁得閒嚟做啲乜嘢，其他國家啲人都唔會咁做，即係因為你做咗都冇人理你嘅，只有美國佬做啲榜咧，話啲靚女排名榜咧就即係 Google 啊，或者就可以揾到出嚟，即係咁咧，當然佢啲以身材為主啦。美國人揀人一定係睇睇睇身睇身材。 佢國家文化嚟咁樣啦，係大件夾抵食， 完全全部啦。咁樣就係呢個韓國妹咧，就啱曬美國佬口味啊！真係。 好啦，咁大家即係都要明白嘅 ，golf 始終都係香港咧稍為冷門少少嘅。 六月份咧就香港女子賽啊，如果大家免费入场，大家去睇下啦嘛。 系啊， 系费粉靓。 唔系香港都出过嗰个女高尔夫球手噶嘛？我哋 做得唔争得唔错噶。 系啊系啦、啊， 屯门出身，屯门长大噶。 我哋讲过呢个节目。 佢而家喺美国读紧大学啊。佢而家我哋香港每年比赛摆六月份咧，都系就佢嘅，因为佢 放暑假， 放暑假翻嚟啊。 哦 ，OK 吓、啊，真系。 因为而家美国，而家香港咧球员全部都系美国。读紧大学嘅，因为我已经讲过提过几次咧，就而家香港的学校咧都好聪明嘅，即系呢个 嗱，而家呢个就魏胜美啦，啊，佢身高成六尺 嘅，六尺一嘅， 好鬼咩啊？ 佢系夏威夷长大嘅， 系啊， 真系好靓， 真系好靓， 人又靓，咪高大啊，身材又好咁样。喂，你呢个网又几好喎？咁多系咪就系 YouTube 嚟啫嘛？ 就系 简单 一扎一扎靓女啊！ 排紧名 啊！ 咁呢件咧就系应该系第三噶啦吓。咁难得嘅咧就高啊嗱，哇呢个吓真系似咩咧？呢个吓呢个系咪中国嘅呢个？ 呢个项目嚟 嘅 系啊， 项目嚟啊，着得咁性感嘅点解吓？ 呢啲系美國拍嘅啲， 唔計啦 嚇。咁呢啲啊，因為佢去到美國之後，知道行呢條路啊，所以佢一定要擺自己款出嚟啦。 即係啲 gimmick 嚟咯，呢啲 gimmick 咯。 因為咧，你真正要打得好咧，喺以技術取勝、比賽嚟取勝啦，太辛苦了。咁而家咧有啲嘢用，如果有人捧佢啊嘛，佢咪要行呢條路。佢希望有啲廣告贊助咯，係嘛？ 係係啊， 呢個好緊要。 係喎，真係喎，佢第一喎嚇，係嘛？即係佢真係第一喎 安上愛 係啊嚇，咁亦都證明咗一樣嘢啦。韓國呢個國家咧，佢哋都好，即係嗰個競爭嘅意識相當之強烈。 嗱呢樣嘢咧，而家開始好嘅就係運動員嗰個注重個樣啊，因為以前咧你風氣未興盛啊。到而家就大家知道啦。喂，運動員嘅出路咧就要拍廣告。 你而家香港近排都係噶，去奧運嗰而家嗰扎，譬如游水啊， 游水嗰啲 都係嘛，樣靚咁，而家 好靚啊， 全部係出嚟，即係出到嚟咪 啊， 做廣告嘛。 因為你運動員嘅你賺到錢嘅機會好微。即係真係要， 而且佢賺錢嘅時間好短， 好短 係嘛？你過咗嗰、那個。高峰期咧，其實就可能好坎坷嘅，真係。 所以你一定要靠呢個做廣告。 做廣告，同埋有得揾嘅時候咧， 盡快揾。 盡快揾，係嘛嚇 ？OK， 好啦，我哋呢一節呢度完啦，我哋下一節翻嚟講講 Hidden Agenda 嘅事件啦。